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啊！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系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w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其實咧，而家提講緊湯唯，湯唯最近我睇到新嘅電影咧，就係、是《命中注定》啊，新過《三成記》嘅。咁嗰套咧，發覺咧就係、是、因為嗰度哥倫比亞噶啦，咁、你發覺咧就嗰、那個劇本啊，就已經唔係中國人寫嘅咯，係改編劇本嚟嘅，係美國改編嘅劇本嚟嘅。咁啊，即係我諗，即係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現象啦。即係可能就係話，上次我同阿肥 K 都講過，就係話，即係可能因為嗰個大陸個電影市場熾熱啦，咁啊劇本嘅需求啦，咁同埋有啲即係譬如 mile 少少愛情故仔， 佢冇乜甩碌， 係啦，愛情故仔冇甩碌嘅，冇乜甩碌嘅，咁佢所以咧就用咗一個即係外邊嘅劇本咁樣咯。 咁做湯唯仲有套華麗細蚊族咧。 咁啊呢個唔係呢個咧，即係我想帶出唔係湯唯，就係話即係咧嗱，即係最近我哋香港啊呢個華納係咪華納啊？ 華納兄弟 係華納兄弟，咁就。同呢個文化上海個文化乜鬼，我都突然間唔記得咗。 上海文廣， 即係而家 華人文化， 華人文化係啊啱啦，華人文化係啦，華人文化咁啊就合資就搞咗間電影公司嘛。 咁無線有10%喺華文 旗艦影業啊嘛，咁所以呢個咧即係。其實呢個現象，你話喂，即係對，即係好多香港嘅電影人就唱好啦，咁、就可以問下肥 Kel 一陣你嘅睇法啦。即係我覺得就話，長遠嚟講，其實就冇啊。而家你見到其實即係美國荷里活其實都係咁樣諗法，即 係 話佢知你嗰個審批，咁但係喂大佬。雖然係唔係佢嗰杯茶咁，但係問題就係個市場實在太大，揾到錢咁啊，話之你啦，咁啊，所以你而家見到呢幾年其實荷里活，你見到好明顯係有好多電影咧係就翻住個大陸市場嘅， 朝翻呢個市場。 咁、所以你話即係有間咩 加中國化， 什麼旗艦影業喺香港，我覺得唔重要。個重要性就係話，你如果作為一位影迷，OK， 其實呢幾年你都。因為嗰個大陸電影而導致到其實你係睇咗好多西片嘅，西片唔係淨喺中國，喺美國都好多西片，真係好西嘅。 神奇四俠啊嘛，夠犀利。 係係，咁好多 仲有好多西， 好多啊，好多啊， 拉得你盡啦嘛，神奇四俠。 你睇得你一睇得出有呢個現象，咁所以即係呢個現象係一個咩現象咧？咪又係劣幣驅逐良幣咯，即係你而家好慘。你譬如睇到電影，你想揾一套真真正正好嘅電影，係真係非常之唔容易。所以譬如呢幾年，我嘅習性都係噶，我譬如話我身邊其實有好多朋友亦都係啦，睇歐洲電影咯，揾咯，合作係仲要抄啊！話俾你聽，譬如我睇多好多法國電影啊，真係㗎， 字幕都冇嗰啲大佬。 唉，你揾到有㗎嘛？係啊，哥，即係大家，即係你明唔明啊？阿刁文牛，每個人咧。你即係有唔同嘅嘢可以滿足到唔同嘅人， okay. 中國電影可以滿足到你，但係喂大佬滿足唔到我，跟住之後講 未必滿足曬我嘅，我都睇港產片嘅。 唔係即係變咗就要咁啦。你譬如話即係喂以前唔係噶嘛，我哋僆仔成長嘅時代，喂你係荷里活電影都 OK 嘅，即係但係而家喂大荷里活電影其實已經係一個西片嘅。 代表嚟㗎啦，係啊，即係一年其實好多呢啲咁嘅西片， 尤其是揾啲女中國女明星啫， 嗯， 最識揾范冰冰啫。 嗱，咁我哋講下另外一套西片啊，咁啊先講呢、這個講咩啊？ 小時代先啦，有得睇過。 講小時代四啊， 四啊， 講小時代四先咯。 有得睇過咪啦，點睇先咯？ 係 套戲 好悶咯、 啊， 啊、超悶咯、啊，唔係揀拖啊，我諗。 你有冇睇过一二三咧？其 实睇咗二三 ，OK， 佢仲一未睇，佢仲要临尾有四，佢仲要临尾有四五个字播翻咁多首差唔多二三嘅主题曲，播翻晒啲片段。 特 别 版嘅嗰个系。 你当系啦，但系好辛苦咯。 嗱呢套咧就喺国内咧就好巴闭嘅，即系号称就系国产嘅第一套咧。爱情电影四部曲，哇！嗯、我顶佢个肺，听到呢个名咧，我真系想揼佢中佢咁滞， 死四次。啊、 即系我哋嗰啲三部曲系星战三部曲、教父三部曲噶嘛？ 当年咧，Three Colors 咧最出名 嘅红 白蓝三部曲咧 ，Kieslowski 嗰套大佬啊， 即系呢啲先系 呢啲先系三部曲啊嘛，系用三只色。讲三个唔同嘅爱情故事，独立嘅，OK， 然之后三套都拍得咁精彩嘅，等等啊呢啲咁嘅嘢，譬如 Julia Binoche 啊，记得嗰集啊 Julia Delphi 啊，咁嗰啲后生嗰时做真系好精彩。咁呢套又叫哇叫四部曲，哇大佬嗱四部曲我睇咗三部啦，但系间粗睇埋第四嘅啫，讲真，第三我冇睇，一二就睇咗啦，啊第四坦白讲嗱，我都系 B 嚟睇嘅啫，B 咗嚟咧，我大约。分咗六次到啦，六次到啊，大佬啊，真系顶唔到啊，即系直情系吓，咁、就唉，俾你哋讲， 我又唔知，我因为我又系入场睇， 唔系我睇完，我睇完咧， 嗱，阿牛都系分咗六次嘅、 啊， 因为中间咧做咗其他嘢咧、 啊， 做咗六次嘅。 嗱、 啊， 我就简单讲啊，两个感觉嘅啫、嗯。第一就系咧就四个女主角，但第一集睇嘅时候，我都仲抱住一个感觉， 短 裙有靓女睇短裙 ，OK， 喂，大佬睇一睇。睇第十、第即系再睇你冇第睇到第四集你冇感觉啦。 嗯、 o、okay, K， 仲有譬如话郭采洁，我系越嚟越觉得系人真嘅。所以嗱、即 系头发嗰、那个， 即系你譬如系啦， 故事咯， 系啦，喂，仲有一个感觉。 小赵第四郭采洁好抢喎。 等等先，仲有就系第四集，我最开心其实系就系因为 死啦， 佢真系 完啦， 真系完啦，系 。呢个我 唔使再睇啦，系啦。 但系其实。小時代四，我就要睇你哋點樣去講呢一套戲啦。即係如果你係獨立一套嚟講，淨係唔好理一二三，小時代四其實某程度 O K 套戲，因為咧 唔係啊， 你聽一個埋先啦嚇。佢一段郭采潔嘅 solo 啦，喂嗰段 solo 真係飆眼淚嘅，真係飆眼淚喎，我真係飆眼淚啦。我眼濕濕啦，冇喊乜喊出嚟啦。喂，佢 我同你完全相反嘅喎。 佢鬧得抵撚死， 我係抵撚死嘅喎。我呢種嘅感覺嚟 嘅問題咯，係咪先？你唔好你冇愛嘅存在。 佢生西岩啊嘛，係咪？西岩咯，真係。O K， 係啊。 嗰段係嗰個演繹演得幾好嘅喎，好正。而家就係睇嗰段演繹係 O K 嘅，但如果你四套都睇過咧，你就覺得係好重複啦。 唔係嗱，呢種 勾個埋先啦，不如有冇啊？ 哦，好啊，好啊。 四套佢係同一個劇本。其实是一个模式嘅啫，唔使讲。四条女好捻 friend 啊，跟住四套都系嘅，四条女好捻 friend， 跟住四条女就为啲嘢嘈交啊，跟四套都系嘅，跟住咧四套都系咧有啲财务嘅纠纷。O、okay? K 啊，四套都系系有 财 务 三四啫，二 都系 二唔系。而講緊準備出 show 嘛， 出 show 咪有啲 差唔多啦，你俾佢講埋先啦， 即係個模式係似四套都係一樣，你只要用一個大綱，只要將其他嘢分開嚟加落去就得㗎啦，就喺度小時代一拍第五都得啊！我話俾你聽，如果俾我拍，我拍到第五， 你拍到四十都得添， 而家用翻呢個模式 劇集拍都得， 咁你就好重複啦，套戲係㗎啦，哇又係咁，妖你又係咁，又係財務糾紛，又係嗰個阿傑斯我最憎嗰個名話。郭咩话？ 郭采洁、啊， 郭采洁又系郭采洁赶走晒嗰三条女，有冇搞错？次次都搵啲嘢出嚟赶走啲女啊！ 三四套都係咁樣㗎喎，佢四套個模式係一樣㗎喎，只係佢四個個劇尺就有少少唔同㗎啫，仲係每次都嗰啲財務糾紛係無啦啦就講得翻㗎喎，即係呢一種好似小人小時代細個無啦啦就有個金礦喺度，無啦啦你就有㗎喎。 呢啲咪就話郭敬明高手同我呢啲低手嘅分別咯。一条桥可以卖四次，开四套戏。我就当啦，我街都未开到一套。 唔系你话套四咧，我唯一觉得即系少少，我唔可以话欣赏佢条桥嘅，系个拍摄嘅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嗰段蹲得太长啦。佢都系到临尾嘅，咪就系用咗好多路去贯穿翻好多回忆嘅、嗯。其实做短啲咧。即係而且換撚咗唔係一套大陸片呢，我會讚呢套西片做得幾好。但係即係嗰啲嘢係我覺得個感覺係佢想做嘅，但係佢做唔到，因為 高手 低咗五 其實呢四 六分鐘 咪冇咗黃真真一套搞掂你囉。閨蜜一套閨蜜嚟嘅啫。 即係佢個情緒個控制係有啲問題嘅。 唔係同埋我唔明即係我唔 咁但係佢聰明嘅就係佢拆開四套嘛。咁佢咪搵四次錢囉。 係、 同埋你入場睇呢、我又唔明啲人點解即係咁多人去睇啦。喂你冇、你冇共鳴㗎喎。 女中意、 嗱講到共鳴呢 你真係 呢、這個就真係多嘢講。 係囉 即係呢個就係話喂我其實一路都諗緊就係呢樣嘢就係話佢多人睇其實佢咁即係話國內嘅觀眾接受啦 ,ok, 係咪、真係有共鳴啦、即係我記得我哋其實幾年佢第一集嘅時候、我哋都北上都講過啦、我用形容根本呢啲其實係科幻片嚟㗎嘛、即係根本現實世界你冇發生過㗎嘛、譬如話你搵唔到間學校係個個著迷你裙啦仲、有喂我最頂佢唔信就係乜嘢呢佢集呢嗰啲男主角我先想中佢喂嗰啲男主角呢冇一个即基本上 个人 明明系中国人嘅样咧，佢都要搞到佢变咗鬼头咁嘅样嘅。 我咩？ 呢 个导演本身都系咁噶嘛？ 呢种系咩心态先？嗱、即系呢个就系话，点解我哋觉得好？我即系由头睇第一集已经觉得喂，即系觉得呢种嘢好反感咧，就系咩？即系我成日会觉得，我相信电影唔系净系娱乐啊，相信个电影其实就系话，你可以反映到一啲嘢出嚟，有意识形态，有信息俾我哋噶嘛？ 你究竟最丑鬼咯？ 咁你而家你呢種其實佢又好有代表性㗎唔係淨係佢一個㗎如果你生活喺大陸你睇湖南衛視嗰啲夜晚十點鐘嗰啲時裝劇呢套套都係咁㗎嗱有個大家族啦有個好大嘅企業啦、那個大嘅企業通常都係傳媒嚟嘅都係搞雜誌呀跟住然之後呢又靚仔靚女啦 靚姐靚姐 有愛情線啦有呢、這個頭先你講財務線啦嗰啲咁嘅嘢咩都有㗎 生產線 其實佢唔係首創㗎、不過即係佢個成功可能個包裝㗎但係成日你睇緊每一次睇呢啲嘢你都會諗緊就話喂究竟個社呢、這個中國嗰個社會係咪出現問題先即係話你呢度帶出啲咩訊息呢譬如你拜金嘅主義啦 ,ok, 即係仲有就係、是、每個人好似做嘢都係不擇手段啦 ,ok, 咁同埋就係話嗰個享樂嘅主義啦喂完全係你如果你覺得呢啲係反面嘅時候調返轉佢真係冇咩正面嘅訊息俾到你㗎。咁你可以咁樣熬四套四套都有人睇、你真係係咪俾佢吹漲先 唔係㗎大哥你 俾肥嘅講 嗱呢一個呢你就要做即係再做咗少少功課呢你就會睇到㗎啦佢上一套小時代三嗰時咪同阿韓寒嗰套後會無期 啊差唔多 嗰套一齊上㗎嘛佢哋大家都收咗差唔多嘅票房唔記得五億六億嘅咁但係你睇下嘩係咪啲兩套因為佢哋兩套係好唔同風格嘅 係 咁但係點解同一時間想同一時間收到呢一嚿錢一個咁嘅票房但係啲人睇返個票房嗰個 breakdown 呢就知呀韓寒嗰套嗰五六億呢係喺北京上海呢啲一線城市嗰度收返嚟嘅大部分。小時代呢全部喺二三線城市嗰度收返嚟嘅。咁你所以你就知道佢呢一套片究竟係賣俾咩佢係賣俾 Mass, 佢係賣俾啲二三線城市。即係講句直啲係會比較知識水平比較低 嘅一定啦。 咁佢哋係要啲乜嘢啊？ 俾個夢想佢哋咯， 要俾個夢想，佢好想睇到啲拜金 專嘅上海， 係啦，我着阿媽，我着 Gucci， 係啦， 但係你有錢之餘，你又要撲街嘅噃， 係啦， 然後嗰啲仔咧，係啦，啲仔好靚仔到好似個鬼仔咁嘅喎，崇洋媚外嘅喎。咁咪就係 好辛苦啊！你睇所有嘅 character， 男又好，女又好，個個。 嗰個樣整容整到咧，即係 眼線， 係啦係啦，即係好攞命，好攞命，特別係嗰啲男仔啊， 啊 你 真 係攞命， 係 啦，譬如小二代四嗰啲，哇更， 仲要俾個 close， 仲要俾，仲要染金埋個頭， 係 係啊，即係喂呢啲咩心態嚟嘅大佬真 係，係啊，臨尾攬住啊，喺間屋仔嗰喺間喺佢度間屋嗰度，係攬翻住啊！ 西樓嗰個啊嘛， 係啊， 蔡傑啊， 唔係， 另一條頭髮嗰個， 阿林阿楊咩？ 楊冪， 係啊，攬住楊冪喺間屋嗰度啊 ，sorry 咁啊，跟住佢仲要攬住佢。跟住嗰條仔攬住佢喺後面流眼淚啊嘛， 我爸爸死咗啊！ 我爸爸死咗啊嘛，哇！你條雙眼皮好深，跟住你流眼淚，哇！你好似個機械人咁，成個塊面冇表情，但係可以流到眼淚出嚟嘅。 冇喂冇演技可言嘅， 冇演技可言 嘅，真係 嘅。咁所以相對翻嚟講，點解我話《小時代》寫 OK？ 因為我其實《小時代一》我有睇咗一橛嘅，即係佢嗰種。賣金逼輝煌，走去拜金嗰樣嘢，佢係輕咗嘅，佢係少咗嘅個篇幅。 你覺得係輕咗？ 你講第四集，唔係因為我覺得我解釋到㗎嘛，因為已經佢有啲嘢唔需要再重新講過俾你聽啦 嘛， 佢已經即係根本你入到去就已經知道成套嘅嘢係拜金主義嚟㗎嘛， 佢唔使再 佢，但係佢繼續㗎嘛，係啊，即係譬如郭采潔有個司機啊嗰啲咁樣，即係嗰啲。好难讲嘅，你要睇，即系要睇过，你会直接知道嗰啲好难，好奇特嘅，就直情 唔系同埋，总之好简单嘅就系嗰间屋咯。 其实系 嗰间屋， 系啊， 即系嗰间屋72间房啦，但系得嗰几个有钱。 即系某程度上系， 即系喺个司机嗰度叫个司机行开，然后 下个猪头嗰幕， 跟住下一场佢 tough 到啊， 系啊， 好似冇事发生咁样嘅可以。 唔连戏噶嘛？ 唔连戏噶，临尾咧。好似個 cancer 冇事咁樣喎， 係啊， 跟住喺度醫下噶， 醫翻好啦嘛， 係啊， 切咗個子宮啫嘛， 係啊，跟住後呢， 所以我咪有辦法拍到第五集咯。 哇，佢又勁啊！呢一場話你可唔可以同我搞個保外就醫啊？佢下一場喺公司咯， 公司， 我話哇，真係有錢使得鬼推磨啊！呢個社會， 但我覺得其實成套戲係當然啦，我會覺得佢有可取嘅地方啦，但係佢嗰票房賣得咧，我係認為咧，因為睇咗第一集，睇埋第二集，睇埋第三集，我冇理由唔睇埋第四集。 你又想翻去睇咧，嗰啲口碑咧，其實又係咁嘅喎，係為插佢而睇嘅喎，好多人係，即係插啊插得好勁嘅喎。 咁、其實 你同唔同意先？唔係就係咯，唔係咁你而家又有一個咁嘅現象㗎嘛？你即係等陣煎餅盒，其實都係其中一都係有呢個咁嘅現象啦，就係、是、話，即係你係特登拍套爛片出嚟。跟然之後俾人插噶嘛，佢特別係但係而家即係你而家拍西片其實係一種專業嚟㗎，你明唔明啊？你以前唔係噶嘛，以前個導演失手，我哋先覺得嗰度 係西片。失手啫嘛。 而家唔係嘅，即係我覺得有啲導演其實根本就係拍西片嘅專家嚟嘅，大佬。係啊。 其實我覺得幾冤枉啊！富山春高圖，講真，你係想擺到時尚片，你俾曬啲靚人、靚景、靚車啊，就杜拜啊， 你知唔知？ 俾曬靚電話啊，俾你。啊！俾曬劉德華， 林志玲， 林志玲有幾廿個造型，真係啱曬嗰一路時尚片，但個個話係爛。 唔係，即係有人解釋就話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捉妖記》會收得咧，就係話即係呢個可能優一脈啦，就係話因為內地啲人真係睇太多西片啊嘛。咁你稍為有一套咧冇咁細，佢就咁啊，所以個票房咪爆咯。咁呢個係大佬，你即係其實你內地人睇戲，其實你。有時你留意翻一啲即係討論區啊嗰啲咧，其實你係見到，喂，其實佢都有要求啊，但係你冇辦法， 可以 fulfill 到 你根本，如果你對電影有要求喺大陸，喂，真係其實慘過民運人士， 但係我唔覺得， 即係意見人士嚟嘅，你明？ 我唔覺得咧，嗰啲討論區嗰啲留言咧，會其實好就係爭拗。其實某程度係啲咩嘢啫？一個鬧咗，跟住個個一窩蜂就係鬧咗嘛，其實。可能有啲人贊啫，唔敢留言嘅啫，喺咪鬧先嘅啫，淨係好似 Yahoo 電影榜嗰啲 都係咁樣。贊我又見到啲《小時代四》贊， 有贊係嘛？你見過點贊法咧？ 哇！話佢講咪講個 ending 咯， 個吹落嗰度咯， 講個 ending 究竟 阿 Tik 都有贊過㗎，個 ending 係啊。 其實佢話臨尾係得翻阿楊咩 喺度啫 嘛，其他全部死曬㗎。即係佢哋喺度話嗰30秒嗰個黑畫面，然後再搭聲，哇！有設計啊咁樣。 其實你我睇唔明 嘅。調翻轉 又。睇咗本書先明嘅， 啲人係咁樣講嘅，我唔知啦。楊冪擰翻轉頭嗰時候， 跟住黑畫面㗎嘛。系听到 beep beep 咁嘅声， 同埋有火烛声噶， 系啊，有咁嘅声。 因为本书嗰度系讲佢第四个全部喺间屋嗰度咧，火烛烧死晒噶。 哦， 咁但系 跟住又转一 pan， 就阿杨幂着住黑色衫，去翻嗰间屋入边，跟住有三个着白色衫，即系嗰三件咧，就嘻嘻哈哈咁啊，杨幂好似。同佢哋同嗰三條女冇關係咁樣噶嘛，咁呢度係呢一段係好多人講嘅， 所以你睇唔明啊，所以 因為話楊威喺啲四套戲入面係著連埋今次係著過三次黑色衫嘅，一次係佢老豆死，一次係個男仔死，最後係今次啦，咁同埋話見到佢哋佢著黑色衫，同埋佢海報佢都著黑色衫噶嘛，其他著白色衫噶嘛，即係話全部人都死曬。 唔係同埋睇同埋咧，我開頭想睇《小時代四》咧，其實要講就係。想睇佢點樣剪柯震東嘛？ 哇！呢個剪得， 但呢個又係同柯震東有關嘅。 呢個 就唔係 cut 曬嘅喎。 佢唔係 cut 曬㗎。 啊，唔係，好似話唔知話唔，好似話講掂數話唔知話俾佢出幾多個 percent 嘅。 係。 咁啊，所以你會見到咧，哇，好王家衞㗎。 但係你咪見到一樣嘢咯， 按摩隻身隻手啊，講嘢就係見個嘴啊。 咪所有拍嘅嘢咪穿曬崩咯，即係你。平時你會知道個片場，哦，三部 cam 同一時間咁樣剪，最後 cut 落嚟嘅。但總之就係攞住部 cam 2影住個女主角就攞曬嗰段啦，廿秒。 講下我哋呢啲老餅睇緊套戲嗰陣時咧，話俾你聽，嗱，你講呢啲咧，我完全答唔到嘴嘅。咁我有冇睇過咧？我有睇過，但係因為我直情係分唔到嗰啲男仔嘅， 係， 即 係 對我嚟講， 我同意， 係啊，同埋即係同埋個心態已經係，喂，啲男仔出嚟，我淨係拒絕想，即拒絕去睇佢，即係好鬼好鬼嘔心啊！大佬嗰班人真係， 佢哋咪成日好多姓顧啊，好多姓公嘅， 係， 我話佢哋係同一 公老闆啊嘛，係咪啊？ 個個一樣樣， 係啊，你分唔到啊！ 我睇到中段， 喂，我仲要，我唔知你有冇個心態咯，即係譬如話你睇緊嗰班，睇緊第四嘅時候咧，嗰啲男仔出嚟，嗱，嗰四個女仔出嚟，我冇問題啦。啊，因为固定咗嘛。喂，啲男仔出嚟，我就要谂，咦，究竟咧呢班男仔咧喺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会唔会出过嚟嘅咧？ 同埋我 即系你而家问我都答唔到你。 佢讲同埋唔连戏噶嘛，唔连第三集噶嘛。阿边个个阿哥唔系嗰个人做噶嘛？ 都系嗰个。 嗱，你等打晒啊，大家而家 高 系啊， 高系咪？ 即系要搵翻。 总之系。 搵翻 啦， 郭 靖唔 先答到你， 即系杨幂嗰条仔嗰个大佬啊嘛， 系啊， 同一个嚟好似， 唔系同一个嚟噶， 嗱，原来唔系净我有呢个现象嘅，大家都系，系啦，即系如果你要，即系认唔到嘅男仔， 我谂要个专业医生就认得到啦。 嗱，但系呢个咧，其实又唔系净系佢，真系唔系净系佢呢个现象。喂，你真系你又系睇湖南卫视嗰啲电视剧啊，套套都系咁啊，而家，嗰啲男仔咧又系搞到咁嘅。是啊，即係好鬼攞命㗎，唔知係咩心态嚟。 冇㗎，我哋选角嗰陣时我哋去北京。 啊、即係你做点解会咁样做 casting 嘅呢？ 揀女仔做 casting, 行咗个零钟头见咗一堆跟住出返嚟啦。 吓点解呢？ 周新闻佢就佢冇啊。有100个范冰冰喺入面啦， 哦 ，OK， 20个杨幂啦， 50个小燕子啦，咁样嗰啲啊， 燕子啦，你系望完咧系唔记得噶， 系 个个都系咁嘅样嘅，咁点？ 系啊系啊， 反而你要喺学校喺大学揾个清纯嘅， 啊呢个你又呢个又都真系嘅，即系你话而家仲系 super 嗰啲咧，其实都十几年前嘅， 系啊， 即系而家新嗰啲出嚟咧， 你都 你话你系即系较为即系。楊幂較為厚少少咯， 張冬雨咧， 但係唔多噶啦已經。 冬雨咧， 冬雨都唔算勁紅嗰只啊， 佢嗰個咯，頭先佢講嗰個咯，係咯。 咁啊，唔話唔算咯， 即係你98、99年嗰啲出嚟咧，嗰陣嗰啲係嗱，你譬如話兩個冰冰都係大概98、99啦，跟住之後小燕子又係啦，周迅係啦，周迅啦呢啲都係。但係你咪呢幾年就真係冇乜， 真係冇乜㗎， 冇乜㗎，即係可能就係吸得多。 個個都係差唔多養邊個啊？你俾我上睇下，哦，佢係呢個啊， 係嘛？ 十三差咯， 扭眼咪 得啦。 唔係，但係我相信 隔兩年見咗佢，我唔 係雖然我冇肥 Q 入過去北京電影學院啫，但我唔相信范冰冰有8個咁多。你啲係誇張咗，你問咗李冰冰啊！ 你有天上人，你天上人間，你見到好多范冰冰啊！ 真係啊！咁啊，呢度劇本咧，劇本方面即係其實冇咩好談。 一樣我都，我覺得一個。 唔係，我想睇下肥 cat 嘅專業。 佢都係佢，哇！我就係覺得佢啲情緒做，即係捉得唔好咯。咁多個主角情緒，即係你有時你啊呢一場戲你係爆嘅，你講一個咁 tough 嘅女仔，咁佢係咪真係呢頭俾個醫生一講完？ 话你生 cancer，、 啊、 你上车你就即刻喊到猪头。 系啦、啊，有部署嘅，因为佢话佢有话佢疑似有 cancer， 系系佢谂定一段就佢跟住先赶走晒嗰三个姊妹，跟住再去一次。哇！你真係確定咗你係啦，佢先慘嘅啊！你睇 咁你嗱， 我記得係啦。 我問你，你未你確定你叫咩趕人走？ 佢唔係趕人走先㗎喎。 係啊， 佢入醫院嗰陣， 佢知啊， 佢知啊，我嗰個幾肯定㗎喎。嗰個因為咧，佢係唔連氣 㗎。 佢仲有咧，記唔記得佢咧？佢睇完醫生出嚟咧，佢咪撞到個男仔㗎嘛？唔知邊個男仔啦？嗰男仔係佢仇家嚟㗎嘛？ 跟住嗰個男仔咪係好靚嗰個女仔咩名？ 唔係啊。唔緊要啦，你講邊個冇 人 知， 即係 佢跟住之後佢係佢就行翻轉頭咩就就 我求下你， 佢本來好 strong 噶嘛，突然間好 weak 咁行翻去個男仔嗰度，你唔好講，你唔好講俾佢三個聽咁樣。 但係其實呢場係好好玩㗎，係 啊， 好好做啊，但係佢用咗一個最 好短 嘅 咋 方法去做，係 好無聊嘅。 你好無聊㗎，你冇 同埋冇說服力㗎嘛， 冇說服力㗎嘛， 係啊，即係所以佢嗰個劇本真係好好差勁。 三個位有說服力啲嘅，因為呢條仔都同佢有關係㗎嘛， 同埋佢真係落哥落 邊個㗎嘛， 唔係咁啊點啫？ 但係佢真係落歌落又落多咗咯， 啊、 即係呢啲我哋講真，我哋落歌嗰啲咧係個情緒爆發位先至落嘅啫。嗯、你一套戲點會有三個情緒爆發位嘅？即係有三個高潮嘅啫，你點會嘅？ 唔係我就反而覺得即係好難，即係其實睇到戲咧就好奇怪。 係啊，即係好跳 嘅。你係四次四集都睇過咧，其實你好明第四集講乜？如果你頭三集睇咗，你好明白佢講咩？但係獨立嚟睇咧，你又有啲嘢係唔會明嘅。但係獨立嚟睇咧。你又會覺得好睇過，即係同睇過頭嗰三集又唔同 啲喎。不如咁樣問你啊，刁文牛，即係你四集睇完，其實你明咗啲乜嘢先？我想問你， 我明咗啲人同人嘅關係，即係嗰條好靚，我哋好靚嗰個咩話？ 郭碧婷。 郭碧婷啊，佢條戰男男朋友 ，OK， 咁啊同阿咩話？ 郭采潔。 郭采潔嘅嗰一段嘅關係。咁喺呢一集你會好明白噶喎，所以點解阿郭采潔喺醫院度講，我求下你。 哦，即係你就係講你明呢啲。 係啊，你睇曬咁多集你就明啦。嗯、但你如果唔睇嘅話，其實又可以喎，但係你就唔會明嗰段阿郭采潔講乜嘢啦，即係好奇怪咯套戲其實。 咁咪就係佢呢啲諗得唔細咯。 嗯。 啊，咁啊當然你套戲可以單獨睇嘅，都可以四集一齊睇嘅。 四集一齊睇， 四集都睇都睇過都好啲嘅，都可以。 會唔會生睇到生西癌㗎？係 啊， 子宮癌啫嗰啲。 我又係諗緊睇下同最近同邊個過唔去啊？我又係諗緊，而家大力推介佢。 即係佛個女，係 啊， 就一次過同我睇曬死到佢啦。 綁住佢，綁住喺度啊！ 撐住佢， 撐住佢。 你第四集同女仔睇啊！哇，你會好 man 㗎？傻啦！做戏嘅啫嘛，我咪咁样咯，真系唔就唔同啲嘅，讲真，你睇同咩人去睇嘅啫，有效果啊！ 嗱，呢个印证咗头先阿肥 K 同女睇有效果， 呢套戏系呃到二线城市嗰啲女咯， 湖南 得，贵州啊嗰啲咁样咯， 因为你一线城市嗰啲，真我接触过好多呢啲， 你试下搵条上海妹睇啊嗱， 即系我会好离性噶嘛， 系啊， 哇！你话嗰四亿无厘头，你条仔先做一做手脚，逼个阿妈又。话好似拎四嚿出嚟填氹咁样，咁啊填咗佢，填咗就话冇事，救翻个仔出嚟，跟住呢个话，我原来间屋入边有金沙有六亿， 咪同上次一样咯，嗰个经济危机系讲下就搞掂噶咯， 咪三同四系一样啫， 好黐线噶嘛， 好黐线 嘅，咪呢啲咪就系我哋嚟编剧上嘅一样嘢，如果件事你系讲两句解决到嘅，咁你即系之前八十分钟啲主角喺度 全部流啊，真系全部流， 即系你喺度搞咁大坛嘢喺度做咩？你喺度 create 咗咁多嘢。 但都我 原来条仔搞一搞手脚同你顶咗佢，然后你话你屋企留 唔系，但系呢个都符合国情嘅。你而家四亿贪污都唔系咩钱嚟噶啦，好细鸡， 或者 几十亿噶大佬，四亿好细噶。 开明嘅，开明开放嘅社会嚟噶， 打个黑黐都四个亿啦，真系。 OK， 点啊？ 我差唔多啦， 开多节系嘛？我哋仲未讲煎饼盒，咁我哋就开多节，讲埋煎饼盒，我哋就投票啦。好啦，咁啊呢节完之前啊，继续咧就个再讲多少少关于詹士癫啦。咁啊，点解詹士癫咧？其实咧就你点去欣赏佢咧？其实咧嗱，三套电影咧，你会睇到一样嘢嘅。其实咧就除咗好多人咧，就系觉得佢型，觉得佢不羁浪漫，其实咧。這個呢唔太即係如果你淨係用咁嘅角度呢 呢就即係唔係太過完全呢係去了解整個即係詹士甸嗰個好短短嘅一個即係演藝嘅生涯。咁首先就係電影佢拍過三套，其實呢仲有呢其實佢拍過好多電視劇㗎，喺5253年開始呢其實佢已經開始投身喺嗰個即係演藝嘅生涯裏面，咁同埋中間仲有呢有做過啲舞台劇啊等等。咁其實呢你如果睇返佢嗰三套電影呢，特別譬如話一係我記得呢即係睇《盜墓痴疑》呢，其實第一套嘅時候呢喺50年代呢喺當時呢其實有好多美國嘅觀眾已經對佢眼前一亮，因為點解呢唔係淨係佢靚仔呀，其實好多人忽略咗一樣嘢就係咩呢，佢係好早呢嘅一個呢係用方法演技去做戲嘅一個演員嚟嘅。咁所以呢其實你睇到《盜墓痴疑》嘅時候呢，或者甚至第三套嘅巨人呢都係差唔多嘅。其實阿飛都有啲咁嘅。其實阿飛呢就因為呢同佢做對手戲嘅好多都係啲山姑仔嚟嘅。ok? 就反而冇咁突顯。但係另外嗰兩套呢就好覺得一樣有一個好得意嘅感覺，就係、是、覺得呢佢好同零舍同其他演員係好唔同，同埋就係呢有啲好格格不入嘅。同埋因為點解呢，如果你睇返50年代嗰啲演員呢，其實呢佢哋呢就點講呢，佢哋嗰個演技呢係比較近似好似舞台劇咁啦，好誇張啦，仲有呢你係即係好 feel 到每個人喺度做緊戲嘅。咁但係 James Dean 呢就係似返而好接近而家嗰啲嘅，其實呢就即係用返嗰啲咩史丹利咩尼夫斯基啊嗰隻啊，即係周星馳成日講嗰隻，同埋羅伯迪尼魯成日講嗰隻，就係、是、方法演技。即係佢好識去投入佢好識去 learn 一個即係嗰個 learn， 即係佢好識去 study 嗰個角色究竟係佢嗰個背後究竟係點樣會變成一個咁嘅性格啊，或者就係現實生活其實呢一種人係究竟係應該係點樣嘅做手啊，點樣嘅行為啊，佢會去做好多呢啲咁嘅即係預備啊，跟住然之後咧，佢先會去開始去即係去做個 acting。咁所以咧，佢就比較係貼近好多好生活化。咁所以咧，就譬如去到第三套咧做巨人咧，嗱，其實你話好多人就問佢喂，究竟即係今時今日，如果 James Dean 唔死，咁究竟佢會係點咧？嗱，如果佢唔死嘅話咧，佢今年就應該係八十幾歲啦。咁其實佢同年代就即係大約係譬如呢、這個馬龍白人道啊嗰啲啊嗰啲就都係佢個年代啦，咁或者再後少少少呢有麒麟伊士活啊等等都係差唔多。咁其實你好容易想像到呢佢嗱肯定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變咗一個呢即係咁有呢、這個即係咁能夠代表北基浪漫嘅嗰種咁嘅 icon 嘅呢就一定唔係嘅。咁或者一個 American Hero 啦，同埋你見到其實第三套電影呢 Giant 有咩值得講呢，就係話呢如果你有睇 Giant， 首先就係呢套係一套大製作啦，咁入面有女主角呢、這個伊麗莎白泰萊啦，男主角有呢個 Rock Hudson 啦等等呢一堆啦，咁套戲亦都係講一啲大家族恩怨情仇啦。咁你見到呢其實第三套戲呢佢已經呢係上嘗試去轉變嗰、那個那個被定性嘅形象啦，你見到佢咧整灰個頭啊，仲有咧就已經立 gel 咧就將個頭唔係立中間啊，唔係做一個咧北基浪漫啊嗰啲咁嘅角色，係做一個咧即係佢做如果冇記錯，佢做 Rock Hudson 嘅細佬啊，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是、一個大家族裏面一啲即係有腦嘅做生意嘅一個人嚟嘅。咁佢最經典嗰幕就係、是即係最後一幕啦，最後一幕咧就係、是、佢飲醉酒，跟住然之後咧喺一個即係商界嘅波裏面做一個演說啦，同埋同阿 Rock Hudson 咧喺個廚房後邊喺個廚房啊打交啊，咁咧就擁冧曬啲酒樽啊，佢啊 drunk 咗 get drunk 咗啊，跟住然之後咧佢做個 speech 做到一塌糊塗啊，跟住然之後咧成個波就啲人走咗之後啊，佢點樣咧即係自言自語咁喺度咧就講佢好掛住啊 Leslie 咧就係、是、呢、這個伊麗莎白泰萊嗰個角色等等，咁你見到佢咧係做得好好啊，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嘥咗嘅演員，同埋就係、是、其實咧你咁睇咧就係話咧有到幾十年後咧，我哋睇翻咧呢、這個迪卡比奧嘅出道咧。 其實有少少似佢嘅，就係、是、但係咧，迪加比奧就係失敗版啦，就係、是、咧，但係起碼迪加比奧都係諗到同 James Dean 一樣嗰樣嘢，就係咩？佢出道嘅時候都係嗰種咧，溝即係呃曬所有，即、就、係、是、都係冧曬所有女仔啊！你睇佢做羅密歐與朱麗葉嗰陣時啊，跟住然之後咧又係嗰個死人 baby face 啊，咁、然之後咧，其實佢紅咗之後咧，佢係嘥咗好多年啦，到依家其實都仲係就是、想改變自己噶嘛、其實 James Dean 喺第三套已經係諗到呢樣嘢，即係話。我唔可以繼續咁樣扮阿飛㗎嘛、OK， 咁其實第三套嘅電影嘅時候喂24歲㗎咋，嗰個 James Dean 係得24歲，其實係一個僆仔嚟嘅。咁但係當然啦，50年代嘅24歲你唔可以用90年代嘅24歲比啦，24歲嘅僆仔就嘅90年代嘅24歲就一定係一條老筍都未生埋嘅僆仔，但係即係50年代其實佢都好，佢都開始係成熟㗎。咁同埋佢就已經開始呢，就係佢係開始係想扮演一啲比較再成熟啲嘅角色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几相信，如果佢系冇嗰次嘅意外咧 ，OK， 佢系会继续咧，今时今日嘅 James Dean 咧，系应该喺佢嘅演艺生涯里边咧，系会尝试过好多好多嘅角色，同埋佢系应该比迪卡比奥系成功好多嘅，因为其实咧，我哋即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就系咧，唔好以为 James Dean 系一个偶像派 ，OK， 其实。佢一出道已經係俾人睇到佢嗰種演戲嘅潛力喺度嘅 ，OK 係好掂嘅呢個演員，咁但係真係好可惜啦，就係、是、好快就唔喺度啦。咁呢個即係我覺得就所以佢成為一個 legend 咯。咁所以咧即係點解好多時就係話即係我哋將所有嘢停留咗喺佢嗰個24歲，咁佢又永遠都係即係因為佢完全冇老過。咁所以呢點解到今時今日其實佢都係咁經典啦，同埋就係我頭先都提過阿迪啦，就係佢嗰種呢嗰種眼照啊 ,ok,、其實佢用拍眼照 model 呢係一絕嚟嘅，即係唔好只係睇嗰三套電影，佢嘅影過嘅所有嗰啲相呢好多都係好經典，好直，即係到今時今日你都唔覺得佢勾係型到爆嗰隻嚟嘅。咁啊所以就送埋呢一隻歌啦，呢隻歌呢其實呢就一隻即係我哋以前都播過嘅歌，但我今日揾咗呢個版本呢就屬於一隊呢澳洲嘅樂隊。咁呢個樂隊呢叫做Youth Generation, 應該叫做等我睇下先啦，叫 Youth Group。咁呢隊澳洲嘅樂隊，咁有一個呢一個好正嘅版本，我覺得。咁啊，歌名其實咧就呢只歌，其實咧佢哋做呢個版本咧，其實都係為咗向呢個 James Dean 致敬嘅。咁所以咧就嘅歌就好有意思嘅，即大家亦都好熟噶啦。呢只歌咧就係 Forever Young。咁我哋咧就將呢只歌咧就送俾大家，咁啊懷念一下呢個 James Dean 60週年。咁啊呢隊屬於澳洲嘅樂隊 Youth Group 嘅。Expecting the worst, are you gonna drop the bomb or not?